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 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都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音乐留声机。 在窗外轻轻摇动，人行道没有行人走过，镜子里的我很不像我，自从你 听众的收听与守候，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琳。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林凡的《一个人生活》。在我们的点歌平台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在点歌啊。下面这首要播放的是来自大嘟嘟点到的一首歌曲《Cry on My Shoulder》，来一起来听到这首《Cry on My Shoulder》。 It's a hero. your friends, nobody's home. You can run away, but you can't hide. Through a storm and through a lonely night. Then I show you there's a destiny. The best things in life, they are free. But if you want gray or let me know, there's a place in heaven where we'll go. If heaven is a million years away, oh, just call me and I'll make your day. When the nights are getting cold and blue, when the days are getting 首非常经典的英文歌曲 Cry on my shoulder。 那也有很多朋友说啊，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满满的回忆。还有一位朋友说音乐无国界，看来大家对这首歌是非常的喜爱啊。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怀念最初，他说要点到一首歌曲叫做常回家看看，来送给远在南方的小兄弟张涛，告诉他家里人好想念你，记得常回家看看。那不知道这位小兄弟张涛有没有听到呢？他还说了这首歌也送给所有在外漂泊的孩子们，记得常回家看看。 团团圆圆，常回家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琳。这首歌是来自凡凡的《我想大声告诉你》。有多少人还记得这首歌曲呢？这首歌是电视剧《蜗居》的主题曲啊。这部剧讲的就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女孩子，在大城市遇到诱惑的时候，面对爱情所做的抉择。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一位叫做在灯火阑珊时想你的朋友，他说要点一首《兄弟》。那么这首叫做《兄弟》的歌曲来送给你。来自陈奕迅和刘德华版本的《兄弟》，你喜欢这首歌吗？下面这位叫做生如夏花的朋友他说啊，主播，我想点一首陈奕迅的《好久不见》，想对远方的那个他说，嘿，你现在过得还好吗？好久不见的赵高林，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北京好音乐959啊。其实即便他没有，或者他有在听也没有关系，至少这首歌有代表你的心情，对吗？ 到你的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琳，来自温岚的夏天的风。夏天的风和冬天的风有什么不一样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自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那么这首歌也将快作为我们这期节目的结束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就将要结束了，也请大家不要走开，继续锁定 FM959， 接下来依然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 这窗明怎么亮着，那不是彻夜等候你为我点的烛火，我是一次邂逅红楼那一场梦，我的心醉全部褪色像被大雨洗过，杯中景色鬼魅，我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夜凉午睡，手里握着蝴蝶杯南飞，耶耶不醉不归。小天忘掉， 我这里犯的错， 又 listen to my organ. Check this out. 怎么会喝醉？因为你的美，爱匆匆一瞥，不过点缀。看大雪纷飞，却再也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当时光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色的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说好不消遣，忘掉 我全力犯的错， 拥抱变成了煎熬， 我全力犯的错， 把所想你脸进化岁月。 请原谅我、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 在那花 店，在那花店里，我的山水全部褪色、多情的表情原谅我、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在那花店里，我犯了错。 成我共身影，长夜里。